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91面，691面，从第一行看起。如贫得宝第37，前品前面重重慧勉，佛说卧苦折服众生，戒令舍恶。本品说善因果，摄受众生，劝勉精进从善之恶，拔生死之苦，身无为之安。这个一行半，是念老的提要啊，这一品经的大意。前面佛为我们说这个世间的无恶苦报，用意是在折服众生，劝导大家了，把恶念恶行放下啊。那么这一品呢，这完全说是善因善果，这是佛菩萨摄受众生。摄受就是戒引啊，戒引大众，劝勉精进啊，不善的要放下，好的要精进，从善之物啊，拔生死之苦，这个就是说的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的大苦是生死啊，生之苦一般人都忘掉了。啊，那面对的呢，这就是死苦。人什么时候死？怎么个死法？全是未知数。虽然有命运在主宰，现在人不相信命运，啊，实际上呢，是生活在恐惧、怀疑、不安的境界当中，啊，没有一种安全感，这是现前社会普遍的现象。只有遇到佛法，遇到净宗，可以说是无比殊胜的缘分。为什么呢？道理明白了，心就安了，不再忧郁，不再怀疑啊，这一生当中有方向，有目标，只要精进努力，肯定是身无为之安。 啊，无为是常寂光，是大般涅槃。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跟极光涅槃呢做了邻居了，而且肯定回归。啊，在十报土这个寿命，祖师大德常说有量的无量，那无量寿啊是有量的无量。可是从十报土回归极光了，那就真的无量了啊，永恒的无量。所以西方人无量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般宗教里面所讲的永生啊，大乘佛法讲无量寿啊，宗教里讲永生，真有永生啊。啊，永生证得究竟佛果，不依照佛经经教修行也行啊。啊，佛法里面常讲八万四千法门，哎，这大概就是佛教吧。如果说无量法门，那应不应该把其他的宗教法门全部都包括在其中呢？是，一点都不错。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佛，因为成佛是叫你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成佛。啊，不一定学佛，你学别的宗教，你能够放下执着，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了。什么方法都行啊。啊，放下分别，你就成菩萨了；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我们看慧能大师就是个例子，他没有学过佛教，你从坛经上去仔细去观察，一个砍柴的樵夫啊，现在人跟他讲樵夫他不懂，为什么？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了啊，这个行业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至少六十年以上。啊，可以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这个行业没有了。在抗战期间当中有这个行业。啊，我们这个年龄亲自见到过。 中国文学作品里面常常写到渔樵啊，鱼是打鱼的，这个现在有，现在变成机械化了，桥没有了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正式的这个佛教，他佛教教育没有接受过，在黄梅住了八个月，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换句话说，解门跟行门都没有接受过训练，一天都没有。他凭什么成佛了？五祖把衣钵传给他，凭什么？因为他成佛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成佛跟经典法门没关系。所以无量法门里面就包含着各种不同宗教，各种不同的学派，全部包括在其中。所以华严经上说，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金刚经上跟我们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真的不是假的，放下就是啊。千经万论，包括所有宗教、所有学派，讲到最后啊，无非都是劝你放下，放下就是。众生的麻烦，麻烦就是不肯放下。一般人不知道，当然不肯放下，从来也没有有这个念头是放下的。学佛之道呢，但是实际上放不下。对于一切人事物，还有控制的念头，还有支配的念头，要听我的，要依照我的意思去做，这就是控制。还有更进一步的占有的念头，据为己有。他不知道啊，身心都不可得。身心都会随着时间淘汰掉了。人应该明白，空手来到这个世界，走的时候还是空手而去，一样都带不走。佛经上说得好，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呢。那你何必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其味很浓，得饶人处且饶人呢。不要太过分了， 啊，做得太过分了，因果报应不饶你啊。佛法稍稍深入一点，自己心里都明白，你的一生，你所受的，你所为的，无一不是自作自受啊，自受又自作，这样永远在循环，永不间断，这就是轮回的现象。佛法，特别是这个法门，特别是这部经，这部经是宝中之宝，不但是汇集了世尊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很明白，他同时也汇集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都在这本里头啊，所以说读这一本全都读到了，你一样都没缺失啊，完全得到了。这部经这个注解包罗万象啊，现在我们请看经文。汝等光知这本，这是佛教给我们大家了啊，光知这本啊，悟犯道经，这个道经指的戒律，种种违背自信的不可以违反，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这个世界不错啊，在这个世界斋戒清净一日一夜就超过极乐世界100年了啊，这什么原因？这个世界修行难，难能可贵呀。这个世界是大圣大将啊，如果真正升呢，他升的比诸佛刹土快；如果往下坠落呢，也坠落的非常快，一下都落到阿鼻地狱。下面注解又详细说明，这所以这后必佛故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吧。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也。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也。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喜。这个地方环境太坏了，太坏你能够学好，你能够保持，这叫难能可贵。所以你的功德呢，就超过 十方。道理在此地，我们看注解啊，佛教给我们光知的本，知慧书的本呢有二义，一者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故曰的本。这是广义的，大乘佛法确实是以六度为核心。世尊当年教在世教学，讲六波罗蜜讲了22年啊，这叫大般若经。二点呢，弥陀选择本愿，舍尘佛果，六字洪名，具足万德，为众德之本，故曰德本。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这一句六字洪名，弥陀德号啊，你常念佛号，这就是德本。所以我们遵循古训，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是把德本放在心上，你心就变成德本了。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在积善积德。啊，没有丝毫不善夹杂在其中啊。所以二六十中啊，念念要归阿弥陀佛，我们看到啊，到处都能看到，只要你细心，你去观察啊，许多道场，你去看念佛堂，那些老太太、老阿公在那拿着念珠念佛，他确确实实只有一句佛号，他没有杂念啊！你问他什么，他都是阿弥陀佛。你跟他讲什么，他还是阿弥陀佛。啊，他全部都回归在阿弥陀佛上。这样的念佛人，临走的时候为我们表法，瑞香稀有啊。真往生了，聪明一世的人，最后不如他。 啊，他什么呢？他一生都把那个德本抓住了。他修集的功德我们看不见，但是他功德的果报我们看见了。啊，在临终瑞相当中看见。这个人没有白来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要知道羡慕，要知道向他学习，不要把这一生空过了。如来正法是什么？大乘经教，大乘经教对今天众生的根性最契机的、最方便的、最直接的、最稳当的、成就第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持名念佛。啊，总归在这部经上，啊，我过去学华严，在华严经上用了不少的时间，啊，最后看到华严，华严经的总结。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到最后归无量寿啊！无量寿是华严的归宿啊！啊，我把这个事情才真搞清楚、搞明白。完全肯定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是一体，无二无别啊。彭吉清居士讲的话我完全同意，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说无量寿经皆是中本华严，那、啊、华严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这个里头有个小本阿弥陀经，那就小本阿弥陀经，小本经。无量寿是中本经，华严是大本经，三经一体，三经无二无别。啊，我以为华严经分量太大了，不是现在一般人之所能受持啊，所以我就把华严放下讲无量寿啊。过去讲过十遍的啊，这第十一遍。我是真发了这个心， 这一生有生之年专讲无量寿经，专弘无量寿经。如果将来有时间，我替《华严经》做一个借本，啊，分量啊，大幅度把它简化。啊，揭露华严精彩地方啊，十分之一。现代人就生欢喜心了。啊，就愿意看了。这是有必要的。啊，我也欢迎年轻的同学们去做，你们做好给我看看。啊，看看你揭露的恰不恰当，揭露最重要一个原则，针对于现前社会，它才管用啊。啊，契机啊，决定不能改变原文，这叫契机啊，契机切理就是如来正法佛说过。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都是大乘啊，所以小乘呢，现在众生不愿意学，他向往大乘，这大乘契机。啊，无量寿经是最切记忆的，往后这个九千年啊，所以这部经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有这个缘分呢，可以开专修班啊，无量寿经专修班。过去圆因法师一生喜爱楞严，他在上海办了一个楞严经专宗学院，他那个佛学院专门学楞严经的啊，台湾早年白胜法师是那个学院毕业的。啊，这也是早年我出家了。朱云法师这修净土的，他在凤山啊，那个台湾南部凤山办了一个净土专宗学院，啊，大概两三年就没有。 没有做成功。这些构想值得参考。啊，专宗果然是专，果然是宗，符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教学的目的不能够离开世尊指导的原则，那就是戒定慧三学。啊，依照戒定慧修学，确实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确实是大乘啊，这不是假的。啊，只有无量寿经确实可以集合志同道合，由志一同在一起学习。啊，把它讲贯，啊，演说贯通。将来云成熟了，这些人在全世界弘扬净宗，啊，摄受众生，一向念佛，这无量功德了。啊，这个地方肯定六字洪明居处万德，这话很重要，为懂得之本啊，事出事法，一切道德之本就是这一句佛号，直接懂之也，去培养也。啊，这个植就是种植培养的意思。啊，道尽往昔云，为佛道苦，至尽主为之道尽。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的小乘戒。小乘戒的内涵就是诸恶莫作啊，比如五戒里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叫道戒，禁止决定不能做啊，十善里面也是的，它分身口意三业啊，身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跟五戒相同。口业里面不妄语，它还有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幕后是意业，意是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上面一品经 就是讲的无界是善啊。出家在家都必须要学习的，而且要求百分之百的落实啊。为什么呢？这是德本。持戒念佛才是德本啊，念佛不持戒不行啊。这个德本呢，被你破坏了，被无是贪嗔痴慢疑，被食物，食物是舍善的反面，被他破坏了啊。他真的是德本，万德之本。为什么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有这么深重的罪业？照理说应该所有罪业都消得干净了，为什么念佛人还有这么深重罪业？念佛不持戒，深深佛号里面都夹杂着这个无我是我，原因在此地。如果现在这个世间人学佛的同学，修净土念阿弥陀佛的同学，都能够将无界十善修好，啊，不犯戒，不破戒，这个世界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啊，今天社会地球灾难这么多，学佛的同学能没有责任吗？这一桩事情，我们每天在早晚课都应当反省。无戒十善有没有犯？啊，三皈依不必说，为什么呢？三皈依是根本做不到，全是假的。二佛法的标准，具足三皈依，才是如来真正的弟子。啊，皈依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我从迷惑颠倒回头，依靠自心觉，这叫皈依佛。我们没做到。啊，从邪知邪见回头，依靠正知正见也没做到。从身心染污回头，依靠清净，这叫皈依僧，也没做到。 即三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三归是总的指导原则，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一入佛门，想拜老师，老师就把最高修学的指导传授给你。你要念念不忘，你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与他相应。啊，你不相应就错了，错了自称为佛弟子，那什么叫冒充佛弟子，这不是真的，假的。啊，这假的就有罪了。为什么？因为你没做到让社会大众批评佛法。哎呀，佛弟子是这样的，啊，这不是丢佛陀的人吗？让佛陀被社会大众丑化了吗？啊，这些皈依的人要不要说？要不要承担责任？要不要受果报？这就明白了啊！那为什么今天这些学佛的人会做出这些事情，跟佛陀的教诲180度的相反？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我们应该要觉悟的。啊，为什么谚语又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僧道都是修行人，啊，这个意思就是大多数都到地狱去了，不应该呀，僧道要真苦啊，道要成神成仙啊，学佛要成佛成菩萨了。啊，那怎么修错了？对于经典的教诲，没有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啊，所以自己不善的行为还相续。不能断除，啊，不能转变，依然造作，是比世间一般人还要严重的过失。原因在此地。啊，所以经上说的这个悟犯道戒这句话重要了。啊，不能违犯呢、啊。道戒即六度中之 皆度也。啊，不施持戒。啊，忍辱者忍度。啊，忍辱波罗蜜。精进者精进波罗蜜。啊，凡事都能忍。人的相状是随缘，普贤菩萨誓愿里头的两种愿，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是忍辱波罗蜜。啊，能顺众生，能随喜，啊，对一切众生所作所为，只要他不是恶的，都能忍，啊，都应该随顺。不执着自己的成见，这就对了。戒律行为的标准，戒经里头有明文规定，大乘讲三句经戒，啊，就是戒律有三种，有明文记载的，是三种里头的一种，啊，这是三藏里面的六藏。啊，规定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标准，这戒律。啊，第二类的没有文字，佛没有说。啊，但是我们从第一部分学到的，对于善恶的概念。我们了解了，啊，对自己、对别人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就是善。啊，律仪戒里面，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啊，没有说不吸烟。那我们想想，烟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对大众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那佛没有说戒，我们也要把它戒掉啊。啊，这是没有明文规定，像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叫什么？叫摄善法戒。不吸烟是善法了。啊，佛经上没有说，真正与自己有利，身心健康有利，为社会大众安全有利，是善法界。啊，这对自己的。啊，对大众的呢，佛没有说的。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要做，这是摄受众生戒。 要懂得了啊。由此可知道，有文字记载的不多，没有文字记载的就太多太多了，要常常想到啊，对自己身心健康有损害的不可以做，对众生有利益的一定要做。所以戒律是活泼的，永恒不变的原理原则。忍辱，人要不能忍，就不能得定。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也就是你得三昧、得禅定的基础条件，什么都能忍，不放在心上，人心清净，容易得定。精进就能开智慧。是忍辱精进啊，后面所得到的禅定般若。斋戒，往昔大师说，斋戒者八斋戒，古云一日的。这是在家居士修行，修戒律。他天天做，他做不到，一天。在你休假的时候，你用一天的时间来持戒，这一天所持的戒是出家人的戒，也就是说，我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真发心去做，功德无量啊！胜在无量寿果为善百岁。佛在经中有说，宝积经中，文殊师利受机会，有这么一段经文，若有众生于彼佛土一百千岁修诸梵行，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坛之前，于诸众生起慈悲心，所获功德尚多于彼，何况能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前面经文上有说明，为什么？说明这个世界修善的太难太难了。极乐世界修善就太容易了，难能可贵呀！就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你能做到啊，那就太可贵了啊。在古时候，我们持戒修善不可贵，为什么呢？人人都做到， 社会普遍是这个样子。啊，在那个社会里头找个坏人不容易啊。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在这个 社会找坏人太多太多了，找一个善人凤毛麟角，找不到啊。啊，极乐世界太平盛世，人人都是好人，那个世间是找不到一个恶人。修善容易，啊，我们现前的社会跟极乐世界相比恰恰相反，能在无住无事，不为外面境界动摇。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不赞叹你，没有不佩服你的。为什么？他要到这个世界来，他都会被染污，你能不染污？这个不容易。啊，凭这一点他就会佩服你，会赞叹你，连诸佛菩萨都会赞叹你。啊，如果你堕落了，你堕在三途了，人家看到了，一点不奇怪。为什么？正常现象。你一生都能保持，那是稀有啊，太难得了。啊，那这个现象怎么造成的？我们知道教学，西方极乐世界会变得那么好，就是一个原因，你一定要知道，阿弥陀佛讲经不中断了。那个世界科学比我们进步太多，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只能够用像电视传播啊，网络传播，把现场传播给你，让你在屏幕上看到。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无论在哪个地方啊，你进讲堂去听经，你真正看到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分身，阿弥陀佛化身，化身分身跟真身一模一样。这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阿弥陀佛？数不清。每一处讲堂里面你去看，都是阿弥陀佛在讲经，而且不可思议，你想听什么经他就给你讲什么经，你听到的就是我想听无量寿经，我听到全是无量寿经。你想听金刚经，我们两个坐在一起，你听到的就是金刚经，妙啊，啊，互相不妨碍呀，一点都不杂乱了。啊，想听华严的，真的 他听的华严经；想听般若的，他听的是般若经。啊，佛对于一切大众的教化，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帮助你成佛。啊，你一成佛，跟阿弥陀佛的级别完全相等。你不会比阿弥陀佛差一点，不会跟阿弥陀佛欠缺一点。你真正是学到究竟圆满，拿到阿弥陀佛的学位。成为妙觉如来，啊，回归到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大般涅槃，大般涅槃就是自性，啊，圆满的自性啊，我们在这一生呢，有这么一个机会。现在机会在自己手中啊，要高度觉悟啊！如果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马上就溜掉了。再一次的得到，可不是那么简单了啊！所以遇到，要知道遇到的可贵。啊，要知道这一次这个机遇是太难逢到啊！啊，开经偈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吉谦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遇到这个无量寿经，你听到这一句名号。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你逢到了。你要是不是抓着，不把它抓住，你要不认真干，可惜了。所以首先对这个缘分呢，要有真正的认知，你才不会空谷。决定在这一生成就。我们再看下面，又思义经曰：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劫，此土须臾间行持为最深。这都是佛在讲经的时候，他老人家给我们说出来了。净国就是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持戒满一戒的世界。那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呢，用的是须臾之间。动一念慈悲心， 这个殊胜呢，比在极乐世界持戒满一劫还要殊胜。这个记住，千万不要把意思错解了。错解怎么？这世界很好，何必到极乐世界呢？不必去了。啊，那这些这个世界修的时候，比极乐世界超胜太多了，你错了，意思不在此地。这个世界修行太难，所以做一点点好事，大家都赞叹；做再多的好事，别人不批评你，不说。啊，这是都是一句话，赞叹你难能可贵也。这么艰难当中，你还能发菩提心？啊，在这种乱世、无着卧室，你还能持清净戒，太不容易。啊，真实的赞叹是你在这个世界里头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那个赞叹是真的，那个不是假的。为什么成佛了？啊，你成不了佛，你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那你怎么比都比不上极乐世界的菩萨，下下品往生菩萨你比不上他。为什么？他一生当中肯定证得究竟果位，我们这不行啊。我们往前面看看，有地狱恶鬼出生在等着，你怎么能比得上别人啊？所以这些话他赞叹最主要的用意在哪里，我们知道，就是难能可贵啊，卧室行善太难了，特别是现在，你想做一点好事，处处障碍啊，你还能不退心，还继续在干？啊，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就知道了。我们遭受的苦难，诸佛菩萨在赞叹。啊，只要我们精进不退，坚持不退，我们求愿往生净土，这个愿必定成就。啊，又云，这也是四义经里头说的，我见喜乐国，即见安乐土，此中无苦恼，亦无苦恼名，于彼做功德了，未足以为奇，于此烦恼处，这个词就是娑婆世界，就指我们这个地球，能忍不可思，一教他此法，也把这个人若教给别人，其福为最深。啊， 极乐世界。我们看看名字，喜乐安乐，喜乐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极乐世界的珍宝。安乐图是极乐世界的医宝啊，喜乐国是人四环境，安乐国是五十环境。环境太好了，那个里头没有苦恼，不但没有苦恼，苦恼的名字都听不到啊！譬如我们讲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七情五欲，在极乐世界听不到这个名字，不是他没有。啊，苦恼之名没有啊，哪里会有苦恼的事呢？所以在极乐世界修集一切功德，不足以为奇啊。每个人都在修啊，每个人都精进啊。啊，听经一堂课不缺，聚精会神怎能听讲？用的是什么？菩萨的三会文思修，他一听就明白了，就觉悟了。从明了觉悟上呢，就说的是修啊，是这个思啊，啊文思。觉悟之后迷惑没有了，这叫修。啊，从断烦恼这上呢，说他做修。从他明了呢，说他做思。从接触呢，这叫闻，闻思修一次完成啊，这个里头没有先后的，所谓豁然大悟啊，明心见性呐 啊，这是极乐世界课堂的状况。不仅如此，他们有阿弥陀佛同样的智慧的能，那就是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啊，到他方诸佛刹土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去闻法，闻法是修慧啊。那人家一天这个佛慧双修，我们这个世界人怎么比？我们修一辈子比不上人家一天，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 每一尊佛说一句话吗？他所闻到的法就无量无边了，分身跟真身没有两样。啊，在极乐世界，每一天都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亲近的诸佛如来啊，所接触的同参道友都是等觉菩萨，你怎么会不成就？那么我们要想到极乐世界，对放下名闻利养这种事情要能忍啊。啊，欲望前面说了是六道里头第一我，就是有欲望啊。欲望是第一个我思，无论你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啊，你所贪的那个对象就是欲望，啊，所以你能够忍，把它放下。远离它，啊，它对我们的伤害一定要知道，无量劫来到今天，我们不能脱离六道，不能往生，都是他害了，还不放下吗？那不放下，这一生又空过了。啊，这个日子还留念吗？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想留念了，我想走了，不再搞这些把戏了，那灾难来了不是正好吗？灾难来就是我走的时候，所以你心是定的，你心是坦然的，你没有惊慌，你没有恐怖，你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今生今世无论什么经年，我只抓住一句阿弥陀佛，啊，身外之物学什么呢？不取不舍，也就是说别去理他了。不重要，鸡毛蒜皮小事，就是决定不放在心上，有随他去，没有也随他去，啊，不要为这些东西啊操一天心，不要为这些东西啊起一个念头，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啊，读经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部注解够了，我不再搞别的了。啊，舍莲池大师，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行啊，饶于别人行，我全放下了。啊，我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一个法门， 啊，那我还想广学多闻，暂时放下，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广学多闻这个愿望就圆满了。为什么？每一天到十方世界，你分身学，无论想学什么法门，你还可以同时学。啊，在毗卢遮那佛那里学华严，在极乐世界学无量寿，啊，在药师如来那里学医道，啊，在相继如来那里学烹调，什么都可以学啊。啊，弥勒如来六天去学为识，学法相，你就通通都可以学了，有的是时间。啊，现在时间宝贵啊，很短呐、啊，我们拘束在这个里头啊，啊，非常非常有限，这个时间就太宝贵了。啊，我们要把这个宝贵时间，很短的时间完成净土。这叫真智慧，这叫真聪明啊！啊，你要把这个时间浪费了，也错了，也错到底了。啊，所以放下要忍，忍才能放下。啊，不忍放不下了，一定要能忍。啊，我们自己从忍辱的无比殊胜的利益，也教别人这个方法。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最深是祈福最深。又善生精进，弥勒出世百年受斋，不如我是一日一夜何以故，我是众生居无此故。善男子，十八斋戒即是庄严无上菩提之璎珞也。以上光阴多尽，以证此土行人于饮苦食土未尝灵犀之中，任能斋戒清净，忍辱精进，故其功德远胜于他方国土，于此土修行若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是日是义，胜于他方诸佛国土为善千岁。念老在此地做了一个总结，总结解得好。啊，上面引用这么多的经论，啊，都是来证明此土行人与饮苦食土未尝灵犀，这八个字不就是我们现前社会的写真吗？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忍，还能够什么斋戒清净，忍辱精进，这个功德太殊胜了。 这种事情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你为什么能行？这是证明我们过去生中曾经积功累德了，养成深厚的善根，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少，福德少，或者是缘不具足，都不能往生。啊，往生的人无论是什么人，这个世界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只要真正能往生净土的，他必定是具备这三个条件啊。善根是什么？对于这个法门他真心，他真解，他能解明了啊。福德呢，是他真干啊，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人有福。啊，真的能忍。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很多同学都看过。啊，你看了凡先生，每一次参加考试，都有很多同学、朋友一起去参加考试。啊，他对于这些人当中，他判断是哪一个人这一次一定会考中。他所说的那些人考试放榜之后真的都被他说中啊。所以人家以为了凡先生看相算命的功夫不错，其实不是的，他也不会看相，也不会算命。那他凭什么判断呢？这个人老实，这个人谦虚，有德行，他从这里判断的。啊，老实人，谦虚的人，恭敬的人，这是什么？神保佑他了啊！过去考取功名，这个习俗里面讲的是祖宗积德，神圣保佑，但他一定考取。啊，他自己好像考进士第四次才考中啊，考举人也不是一次就考中啊。那么这不就是给弥陀经上所说的吗？条件是善根福德因缘，你具足这三个条件，像了凡先生，你一定往生，你一定没问题啊！就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他会算，不是他有神通啊，他看你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 因缘在这个世间是常常能够遇得到的，但是遇到相不相信有问题啊。遇到不相信，等于没遇到啊。这三个条件同样的重要，真正能信能解，能行能证，遇不到这个机会，这一生也是空过。遇到了这个机会，缘分遇到了，他不肯真干，他对于经里的意思体会不深。什么原因？自己的意思成见很重相信自己，不相信佛经，这都有，我们都要多想想啊，要认真去反省啊，有没有这个毛病我们是真信佛是假信佛信佛又以为自己想法看法是正确的，那跟佛就相违背了，就不信了所以半信半疑，这是念佛人最大的障碍后面会讲到。纵然他将来能往生，他生在边地一城，不能入品啊。下品下生他没分啊。生边地一城那算是不错了，也很难得了。在边地元城要待500年。回心转意，忏除业障，才能入下品下生这个位置。佛陀慈悲，在这里教导我们，勉励我们。要真心，要深解，解的浅不行的，深解。在经上面，深解意趣，要懂得这句话了。深解，你的疑情才能真正断得干干净净。无论遇到什么境界，你都不会怀疑。成就自己无量功德这个功德就事论事，就眼前的事你所修的功德确实远胜于他方国土。于此途修行一日一夜，我们有提倡这个方法，有很多同修在做，告诉我很舒适，就是工作非常繁忙的人没有时间休息你在一个月选一天，你休假的时候，一天24小时不中断，念阿弥陀佛， 啊，如果有几个同参道友，三个、五个、十个、八个都好，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两个人来护持，啊，就是供给饮食茶水，你想喝的时候，想吃的时候。啊，不逼真正念佛的时候，不逼大家一起吃饭，用不着，谁饿了谁就吃。啊，吃的喝的摆在旁边，有人照顾，你想吃就吃。啊，功夫不间断了。啊，佛堂里面佛号声音不间断。只求一样，念佛的声音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念佛的时候，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昏沉的时候，拜佛。啊，一般的时候，绕佛。走动啊，绕累了的时候坐下来念佛，要直接坐下来啊，不必求大家一致啊，他在那里绕佛，他在旁边直接，我在这里拜佛，都不干扰。啊，大家在一个小佛堂，真精进呢，真的厉害了。啊，一个月修一天，一年修十二天。啊，这种修行方法，一日一夜，真的胜在无量寿。受苦在极乐世界，为善百岁呀！啊，极乐世界修行太容易了，太殊胜了。十方世界不能为比呀！啊，这是赞叹。你在这么苦的环境当中，你还能修行。啊，好比一个人被关在监牢狱里头，啊，虽然身被关在监牢狱里头，他念佛还是不中断。心行独善，这个人一定得佛加持。他能够脱离牢狱之灾呀！啊，十日十夜呢，就胜在他方诸佛国土，为善千岁。啊，这些话都是鼓励修行。饮苦是毒，王羲曰：“饮八苦水，复食三毒味也。”今天我们的水可能不止八苦啊，这些化学成分太多了，没有干净水饮用啊。啊，毒也不止三种。啊，八苦三毒是佛在经论当中常常提醒我们心情 六道众生所处的环境就是八苦三毒。啊，三毒是贪嗔痴。后面还有两个，不要忘记了。贪嗔痴慢疑，五毒啊。这个五毒造成了无助无事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无助无事其实不是真的。像一场噩梦，但是人在梦中啊，不知道做梦啊，他真受苦啊，八苦交煎呢、啊。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实实在在都是迷失了自信，造成这些幻象啊！劳苦诸佛菩萨，到处慈悲教化了，这是事实真相。啊，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幕后无因之神。八苦前面七个是果，后头一个是因，无因之甚是因啊，无因是什么？色受想行识，用现在的话说，精神物质，这些欲望是前面的苦因的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色受想行识放下，那就离苦得乐了。啊，放不下叫八苦交煎。啊，三毒是八苦的总因，贪嗔痴全是从贪嗔痴里头变现出来的。这样未尝灵喜，灵是安宁，喜是知喜，无量劫来一直到今天，不但他没有止息，他还不断在增长。啊，欲望在今天没有止境啊，所以在灾难现前。 啊，古人知道，所以现在人自以为聪明，藐视古人，啊，不敬祖宗，不尊圣贤。到最后什么？不知道自爱。当然，他不会爱别人。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自爱才会爱别人。啊，他不自爱，他怎么会爱别人？所以他才会造杀盗淫妄啊，这些恶，杀盗淫妄酒叫无恶，啊，贪嗔痴慢疑是恶因的啊，怨恨恼怒烦是恶。我的缘呢？因缘聚会，杀盗淫妄就现前了，我也就成就了。我也成了之后，下面果报就来了。啊，从个人。你身心不健康，这是你个人的果报。你居住的环境，许多灾难，啊，水灾、旱灾，风灾、地震啊，这些灾难统统都来了啊，包括地球的暖化，温度不正常，忽冷忽热。啊，这些事情最近这几年肯定一年比一年严重，一月比一月严重啊！只要稍稍留意媒体的报告，你就清楚了。很可怕啊，全是自作自受，啊，我们真正明白了，不能不回头。真回头，就要听从经论里面的教诲，要把这部经当作什么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专对我讲的。佛慈悲呀，我要接受啊。别人接不接受没有关系，不是对他讲，对我讲的。啊，我要感恩。我要忏悔，我要改过，我要依教奉行啊，听从世尊教诲啊，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你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